警方在等了一个几钟之后才和施袭者对视，形容他们只是以懒散的方式处理事件，缺乏领导能力和应对紧急情况的意识。委员会相信这份长大约80页的报告是至今最完整还原事件经过的报告，显示执法部门和学校本身多次失职。案发在今年的5月24号，一个枪手闯入一间小学开枪，19个学童和2个老师遇害，枪手最后被击毙。外界指责当局的反应太慢和太迟介入，有家长就说警员当时袖手旁观。警方曾经表示，当时收到的指示是增援并疏散师生。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33，瑞士法郎8.048，澳元5.347，加元6.034，新西兰元4.859，欧元7.928。每百日元对港元5.6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95美元，卖出1710.3美元。天气方面，受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影响，今早港岛东区和九龙部分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可达3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龙盘苑；慈云山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去惠华街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和斜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尽量揀冇馅或者少啲酱嘅面包，就可以降低吸收嘅糖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将军路维景湾畔8座、红磡海逸豪苑12座。长沙环雨晴轩6座，九龙塘广播道41号万宝阁，扫管笏上园5B座，元朗浮才街14号宏丰大厦，香港仔雅陶苑3座，红磡黄埔花园百合苑7座，红磡黄埔花园翠阳苑1座，长沙环元洲村元熙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玩。 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由细细个同细佬一齐玩，到今日我同馒头包包仲有馒头妈一齐玩的桌游大富翁，入面的买地啊、起屋啊、赚钱蚀钱，仲有机会卡以及命运卡，就好似我哋人生的缩影咁，真系每分钟都有惊喜啊！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玩。 CIBS 人人广播， 妈咪啊，我哋可唔可以养只狗啊？ 照顾多只狗仔唔系咁简单噶， 要处理突如其来嘅大小事。 哦，姑父啊！ 吓，养小动物好似凑一个 B B 咁样，照顾佢一生一世噶。 听 CIBS 节目，负责任小主人，了解点样透过养宠物栽培小朋友，成为一个有承担嘅人。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7月18日，新增3486宗确诊，多四宗死亡个案。 消费券收到约30000个复检申请，陈茂波称会以宽松态度处理。 警方去年录得19000多宗骗案，超过七成与网上骗案有关。 中欧高层将于周二举行网上会议，讨论粮食及能源等问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早前四位港大学者，包括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和孔凡毅，早前就是撰文就建议香港应该在夏季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令到社区透过低度的传播产生自然感染，加上有疫苗接种产生一个叫做混合免疫的一个情况，可以避免到是医疗系统是崩溃的。也都提到是否可以放弃围封强检或者学校每日快测这一类型的措施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提到，群体免疫或者是混合免疫始终仍然是一个理论，就是这种理论未必可以是咁实在咁可以保护到市民，咁强调政府绝唔可以喺呢一个刹那系躺平，需要保卫医疗系统以及系长者等等嘅。点睇咧？系咪可以喺一个嘅时机，尤其是喺夏天啊，逐步放宽一啲社交距离措施，达到所谓嘅混合免疫，即系感染啊新冠再加埋注射新冠疫苗带嚟嘅免疫咧？另一方面，一啲未打疫苗嘅人士又会唔会系令到未必做到呢个所谓混合免疫嘅情况咧？1872311，1872311，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政府专家顾问，亦都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早晨。 早晨。 早晨，刘宇龙教授。讲呢一个嘅混合免疫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因为政府同时都即系卢颂茂教授都提到话，正系同一啲专家，正系同专家委员会研究紧啦，希望喺不久嘅将来咧，为3岁以下嘅幼童咧系接种嘅咁。而家嗰个疫情发展系有冇机会可以即系或者有冇需要咧，系尽快令到3岁以下嘅小朋友都系打到疫苗嘅？ 我个人就觉得系需要嘅，咁所以而家卫生署咧都喺度密集咁样去收集世界嘅数据啦，提供呢啲数据俾我哋联合委员会尽快喺8月初嗰时审视嗰啲数据。咁局长都喺即系对公众提点到佢好关注呢一个所谓类别嘅即系3岁嘅细路仔需要打疫苗嘅。咁我觉得应该有机会8月应该有机会可以。大家有一个共识是尽快给3岁以下的小孩子有机会打这个疫苗。 就算3岁以下打，有没有说即是起码要去到几多个月才可以开始打的？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要经一个既定的程序的，既定程序当然要药厂去申请啦。当然这件事我就不会掌握到的资料，那就变成辉瑞和科研公司都要尽快提供数据给政府，然后政府经过一个委员会去审视，然后就所谓通过这个紧急使用。咁所以我哋联合科学委员会系冇呢个权力嘅，我哋净系有一个权力去审视而家现今世界上有嘅数据，即系呢两只疫苗啦，香港得呢两只嘅啫，即系科兴同埋伏必泰喺3岁以下打针，即系当然辉瑞就5岁以下啦，因为辉瑞而家5岁以下冇得打嘅。嘅所謂安全數據啦，佢哋嘅有效嘅數據啦，有效數據分兩種嘅，一種就係打完針之後佢喺血清裏面檢測嗰個抵抗力啦，另一個數據就係所謂喺現實世界裏面佢哋能唔能夠預防感染咯。咁安全性就我自己覺得就應該唔係太擔心，因為呢兩隻針喺過去嗰個年半喺幾多億人數10億人喺度打針噶啦，咁我覺得嗰個安全數據係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保證喺度嘅。 你先話希望係8月有呢一啲可以俾到3歲以下嘅小朋友打嘅針，定係預8月係已經有啊？ 冇啊，8月我哋係科學委員會去傾呢樣嘢嘅啫，咁就會推動到即係政府啦，或者係公眾都會認同呢樣嘢，咁然後就希望藥廠能夠真係提供數據俾另一個委員會去再審視，然後喺法律嘅程序上係認可咗佢嗰個好處。 遠遠大過佢個風險，咁然後就可以緊急使用，咁然後就俾三歲以下嘅細路仔打科興啦，五歲以下嘅細路仔可以打呢個復必泰。 但而家藥廠係完全冇任何嘅數據係申請話可以譬如提交三歲以下嘅呢一啲俾香港嘅小朋友打針嘅數據噶嘛，係咪冇嘅？ 呢個我就唔知啦，因為呢個係藥廠同政府嘅關係，我哋。委員會是屬於一個所謂諮詢的架構啦，我們即集齊曬香港對即接種疫苗啊、傳染病都有認識的同事一起傾呢樣嘢嘅。咁呢個咧就屬於叫行政嗰方面嗰啲，就唔係我哋呢個委員會能夠掌握嘅。 Okay. 伏必泰疫苗嚟講咧，而家就五至十一歲嘅小朋友啦，可以揀打伏必泰嘅。咁但係咧，就係用成人伏必泰嘅三分一嘅劑量咧，作一個嘅標示外使用，就唔係用一個所謂兒童版嘅伏必泰疫苗嘅。咁嗱，日後咧，如果真係去到話三歲以下都可以打，或五歲以下都可以打針嘅時候，係咪都係你自己估計啦？係咪都用翻一個成人嘅劑量再抽一部分？譬如好似美國所講，之前就係話六個月至到五歲嘅小朋友咧。就是美國嚟講咧，就係抽成人嘅十分一嗰個劑量嘅咁，係咪都係大概用呢個方法去做咧？日後你預計？ 我諗就有啲技術上嘅困難啦。你都知道輝瑞藥廠即係冇買嗰個所謂小童版咧，即係五歲十一歲三分一嗰、那個小童版俾我哋嘅，咁所以我哋就要用其他方法啦，即係用翻大人嗰樽，咁大人一樽可以俾五或者甚至六個人打嘅大人，咁所以你喺一樽裏面又要經過好嚴謹嘅程序，稀釋然後再抽成人嘅三分之一，然後再俾五到十一歲嘅小朋友打，咁呢個就係我哋冇辦法中嘅一個辦法啦。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好似嗰、那個小童版呢、這個 BB 版，即係由六個月到譬如五歲，我哋又買唔到嘅話，咁我自己覺得就好困難喺一個大人嗰樽裏邊點樣稀釋，點樣再抽到大人嘅十分一啦？因為嗰、那個所謂 volume 即係所謂個容量係真係極少，咁所以未必一個係好可行嘅方案。不過我哋都會討論一個可行性嘅。咁當然希望輝瑞藥廠我哋買得到啦。如果買唔到就都我自己本人覺得嗰個技術上嘅挑戰困難就頗高嘅嚇。 所以如果買唔到就基本上應該係用另一隻疫苗咯，直頭係咪咁？ 唔係，係當然啦嚇。咁佢而家。譬如三歲到五歲嘅都有好多小朋友都去打呢、這個科興啦，咁科興個好處就係因為佢係一個舊嘅平台啦，滅活用咗唔知幾多十年啦，即係個好處或者不足之處都好認識，咁所以點解佢一定要打三針先係完成嗰個最基本盤就係咁樣樣。咁幸好我哋香港即係好多啲同事都做咗好多研究，咁而家都知道，總之打三針伏必泰三針科興，或者甚至乎溝針兩針伏必泰再溝一針，所謂科興或者調翻轉頭科興溝完再打呢個伏必泰，其實三針保護死亡重症係其實真係冇乜太大分別嘅嚇。咁所以我哋就唔好介懷啦，最緊要揀隻你自己合心水，如果冇得揀，咁你咪打嗰隻。有得打嗰只咯嚇。 而家其他地方，譬如打科興嚟講，有冇話係都可以容許，或者啲地方已經係六個月至到三歲嘅小朋友係打緊科興嘅？有冇啲數據可以參考嘅？ 係啦，咁佢就做咗研究嘅，咁就喺南非嗰度就打過呢啲六個月到三歲嘅細路仔，咁嗰啲數據打完針之後，嗰啲免疫反應啊、安全數據咧都見過噶啦嚇。咁喺唔同嘅公眾場合，我哋都見過。咁但係見過唔係等於佢提交咗嗰個申請啊嘛，唔係政府即係叫做滿足到佢嘅要求，因為佢要好多要求咁啊，佢要集齊曬數據，然後先俾嗰個另外一個委員會去審視可唔可以緊急使用咯嚇。 有冇科興嚟講有冇分兒童版定係用翻大人劑量定點 嘅？都冇嘅。你記得一三到十一歲咧都係打大人嗰針即係一個大人嘅劑量，因為佢實在真係好舊嘅平台。咁我哋以前有好多一啲疫苗都係呢個平台，即係大家都明白，即係每年都要打嗰個流感。絕大部分人都係打呢一隻即係所謂滅活嘅平台咯，所以冇分別嘅，係冇分別。就喺大人嗰個就咁抽出嚟打大人個劑量就得噶啦。咁呢個已經行之。過去嗰即係年半兩年，即係打咗數十億針噶啦嚇，即係香港安全性係我完全冇擔心。咁同埋我哋香港大學都有一路監控兩隻疫苗嗰個安全數據嘅，即係監控得好全面。咁科興嚟講，佢個總體嘅安全性真係好高，即係完全係冇見到有心肌炎啊，或者會搞亂啲血管發炎嗰個問題嘅。 呢、這個年齡層，即係講緊六個月至到三歲呢啲小朋友啦。如果要打疫苗，有冇話可能打一劑就已經得，定係都係要跟翻起碼兩劑定係點樣㗎？嗰、那個間距又點樣嘅咧？ 係啊係啊，都係應該打三針嘅，因為大家而家都有個共識，即係有能力嘅國家應該打三針，唔係打兩針㗎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即系六个月到譬如三岁一定都系打三针噶啦，咁然后当然辉瑞更加系啦，辉瑞喺过去嗰一个月同美国政府攞到可以打针嘅，都系用三针嗰、那个就所谓基本盘嚟嘅，两针佢唔够嘅，即系辉瑞厂如果喺五岁以下一定要打三针，两针系唔够力，系冇保护作用嘅，所以佢再。加多針，然後再去申請先攞到呢一個使用權嘅。 三針個間距係點樣嘅？ 第一針同第二針，我覺得就一個月到啦嚇。咁第二針同第三針，當然你拉長少少，個反應會好啲。但係我都即係講過啦。咁啲市民覺得點？你個委員會成日都轉嚟轉去，就視乎嗰個疫症係點樣樣咯。咁你而家見到香港每日都喺度升緊，上去真係即係如果每一日即係去到好似我哋年初嗰陣時咁，當然個間距要縮短，等多啲人有機會打咯。如果唔係，第二針同第三針，譬如四個月、五個月都得㗎嚇。 嗯，呢、這個就講緊伏必泰定係講緊科興兩個都係可能。 其實就兩個都大概係咁樣樣去處理啦。咁、我自己覺得盡量去協調啦，唔好太過複雜，否則啲市民就會有啲混淆咯嚇。咁、我自己本人就覺得如果我哋譬如八月話我哋福委員會話有足夠數據，我哋都有信心。咁然後藥廠又真係肯申請，咁、第二個委員會盡快喺八月中下旬開會通過，咁政府都要將落好多嗰啲所謂操作嗰、那個即係嗰個準備啦。咁如果係九月到打到第一針，咁、你咪希望到十月到啊打到第二針。咁你即係三歲以下都同埋五歲以下都仲有好多人未打噶嘛。而家我即係你睇翻個網站就知即係三歲以下基本上冇人打過啦嚇。咁、有打過都係好特別嘅情況，一兩個嘅啫。咁其他嗰啲都係未打嘅，咁你如果大家都覺得到呢個冬天有擔心嘅話，係咪而家就係時間冇多，希望即係到冬天嚟之前，起碼大部分人打到兩針啦。你唔好話個個啦，你有一半或者六成打到兩針，你咪會比較即係心裏面會踏實少少咯。 嗯嗯。另外就想討論一下咧，有關於頭先開場嗰陣都提到啦，四位嘅港大學者，包括孔凡毅教授啦，同埋袁國勇教授咧，都提到話係咪可以喺冬季之前去做到所謂嘅混合免疫咧？咁即係喺感染新冠同埋注射新冠疫苗帶嚟一個免疫咧？咁所謂嘅混合免疫，你自己點理解啊？呢一樣嘢係咪而家係一個嘅時候去？做到所謂混合免疫，就是透過放寬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啊，放棄圍封強檢啊，令到社區有一啲嘅低度傳播，再加埋疫苗嘅接種，就可以做到所謂嘅混合免疫咧。劉宇龍教授點睇呢個？ 其實嗰個混合疫苗都唔係咩新鮮事物嚟㗎啦。其實喺電台，我哋唔同嘅人，包括我自己咧，都喺大半年前開始講呢一件事。究竟你點樣樣做咧？呢樣嘢都會發生㗎啦，唔係話你放鬆佢就會快啲、慢啲等等。咁呢、這個你喺面對呢個 Omicron， 咁佢而家嗰個亞豬有話咁多種，你諗下四啊五啊，有啲叫 2.75 啊，咁你還？全世界就知道㗎啦，你喺新加坡啊，英國啊、美國啊，其實都有一個叫做反彈啦、究竟你中唔中意佢都會發生。咁其實香港琴日張竹君係講得好好嘅，佢而家香港嗰、那個所謂實時有效嗰個繁殖率已經 1.7， 咁 1.7 嘅概念即係一個會惹到接近兩個啦。咁你諗下佢嗰個傳播率係咁樣樣嘅話，佢嗰個潛伏期係得一兩日嘅話。咁其實你真係當然如果你真係放鬆到完全躺平唔做，咁佢咪會爆炸式咁上咯。咁如果你係有可控、可所謂監察嘅情況之下，有秩序咁樣樣發生呢個感染，咁你起碼醫管局就唔會冧啦嚇。咁、其實冧嗰個概念係咩咧？大家都知道之前 Omicron 喺二三四月嗰陣時，就係因為嗰個基數好大。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大概現在知道的是那段時間120-130萬感染，但是其實有其他一些香港大學的研究是基本上是六七成人感染 咁當然你話咦啲人感染咗喎，又打針喎，唔應該再有感染。其實唔係，而家知道你總之你混合型又好，乜型都好，你會不停喺度感染嘅嚇。呢個係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會明嘅，那個混合所謂免疫，只不過你係真係會少啲死亡同埋重症，佢點樣樣都係再會感染一次。咁你睇翻網站已經知道英國係歷史新高，咁佢 NHS 即係國民保健嗰度已經感覺到有壓力啦。咁好在我琴日睇咗數據，佢而家就見咗頂㗎啦，嗰啲所謂發生數據。咁但係你有滯後㗎嘛，你嗰啲重症要大概十日到先至會出現。你諗下今日或者聽日。再嚟緊呢個星期喺英國嗰個熱浪嚟，有幾多人會因為有中暑啊等等？咁其實我諗係要中觀大局去睇咯。咁混合免疫根本就一路發生緊嘅咧，你做乜嘢佢都會發生。而家要做嘅話咧，就係唔好佢一個爆炸式咁樣，所以因為你基數一大，咁你個死亡率當然而家會低過以前啦，因為已經喺二三月有 Omicron 有打針啦嚇。咁就之前真係好多人驚㗎，咁但總體死亡率其實而家呢大概係 0.1 到 0.2， 香港係接近 0.2 嘅百分點以上或者個黑嘅。咁新加坡好啲啦，就係低度嘅。咁你睇返新加坡而家琴日定前日呢，一日有9000宗。咁新加坡人口我哋嘅 1.3 倍，咁即係乘返就應該12000宗啦喺香港。咁新加坡經過兩三輪俾新冠嘅遊輪，我哋叫做 Delta 嘅 Omicron 打針又好過我哋喎。咁你咪再乘 1.3 咁去到10000宗咧，日香港。咁你諗下，咁即係我就所以我話到八月九月會去到10000多宗，大概個區間就係咁樣得出嚟，到15000到20000啦。咁嗱，再講啦，我哋亦知道你報導出嚟嘅其實就唔係真係嗰個數嘅，你要乘二或者乘三，因為我大概都知你報到一宗咧，其實仲有2宗、3宗喺出邊冇報嘅，有啲人唔會報嘅，有啲都冇咩感覺。咁你加加埋埋，你咪大概4000-5000咯，每一日。咁如果係去到8、9月，每日有4000-5000宗，即係知道同唔知道加加埋埋。咁你諗下啦，咁幾個月落嚟又多幾百萬人。咁但係呢個唔會停嘅，佢今次再次感染到冬天，再有另一個新嘅，當喺非洲唔知卜一聲又出咗個唔知乜嘢嚟，佢又會再感染。咁 you know。咁所以最緊要咧就係而家政府既然已經學乖咗啦，咁一定要一個即時嘅數據。我諗佢做緊噶啦，醫管局每日嘅住院有幾多，重症有幾多 ，ICU 有幾多，佢個分流係咪好精準嘅？唔應該入醫院嘅，千祈唔好入醫院。咁然後咧再調控兩樣嘢，就係所謂檢疫同埋隔離兩個概念唔同嘅。咁學校嗱，我兒科啦，我一定要講嘅，咁一定唔能夠輕易。即係將個學校刪咗嘅，因為你冇面對面嘅課程，細路仔已經係即係受個重創好緊要。咁所以我就完全即係支持阿張竹君醫生講要 keep 住咧每日快測，因為你諗下，如果你每日快測，咁你每日嗰幾百個你入到學校，咁你要過咗幾多日你先知嗰個人啊，嗰幾個人有感染，你仲唔會有爆發？哎呀！係咪咁？所以每日快測喺小學、幼稚園真係冇停咯。中學生我哋可以望望睇一睇啲數據啦嚇。咁當然要維持戴口罩啦。咁之前有啲意見就口罩可以摘咗佢，我千祈唔好摘啦，真係千祈唔好摘啦，係啦。咁通風一定要搞佢咯。民生無小事啊，所有嗰啲嘢咧係生就係生命同埋生計，一定有一個平衡咯。我自己覺得就唔好擾民，唔好以收即係唔需要收緊而家嘅社交距離。總之做翻頭先我哋應該做嘅嘢。 嗰啲圍封強檢嗰啲咧，咁使唔使？ 咁社交距離嗰啲千祈唔好收緊啦，因為我哋一定有一個經濟要復甦。咁生命同生計一樣係咁緊要。咁而家咧就要 focus 打老弱婦孺呢四個群組打針，要針對性。老人家80歲以上打三針得三成七嘅咋嚇，三成七，三針先係我哋個基本盤，千祈唔好忘記，唔好淨係睇一針兩針。如咧就細路仔咁3歲以下冇乜零噶嘛。咁我頭先睇過啦，2針3到7歲打咗60%嘅啫。咁而家我哋要精準抗疫啊嘛。咁你打針仲唔精準，仲唔揾翻啲老人家同埋啲30多歲嗰啲細路仔打藥咧，就係啲有病嘅。咁所以醫管局一定要俾條數，或者私家同事俾條數。嗱，有病有痛嘅打齊3針未？苦咧係咩咧？就係孕婦。所以我就將佢精準地叫老弱婦孺呢四個群組要精準去打針。苦就係孕婦點解呢？因為你0到6個月大嘅 BB 係冇可能打針。咁而家已經有數據話你孕婦打針，打完針之後呢，你嘅 你個保護力咧就會俾咗呢個 B B 係保護到佢幾個月。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就要調控翻精進打針，就老弱婦孺。咁民生就無小事，就唔好擾民，唔好收緊社交距離。咁衞風強檢嗰啲就唔係我強項，但我自己覺得污水檢測一定要繼續進行。testing 即係檢測唔好停，即係等於揸飛機。如果你都唔知道個飛機飛到邊，即係你都唔知道個社區有幾多人感染，污水係點樣等等。衞風強檢雖然係擾民，咁但係我諗將個擾民減到最低，咁你就會得到一啲數據。每間大廈你 check 咗之後係有五個人、十個人定一百個人，咁你就會根據嗰啲數據，連同醫管局嘅數據，醫管局咧就係啲重症嘅數據。頭先講污水啊、衞風強檢咧，整個社區佢嗰個傳播嘅數據。我哋而家揸緊一個好大嘅飛機，750万人，一定要好小心，軟著陸，千祈唔好再嚟一次硬著陸。呢個就係我自己個人嘅睇法。 OK， 嗱，劉宇龍教授，因為咧時間差唔多，但我又想新聞之後咧同你再傾多一陣啦，好嘛？ 我有下一個。 明白 ，OK， 唔緊要咁。咁我哋傾到呢度先啦，同你傾到呢度。劉宇龍教授係政府專家顧問，亦都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嚟嘅。八點半鐘之後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东涌日东二村谦日楼今朝大约七点完成围封强检行动，大约1230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3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400户，当中19户无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河南安徽5间村镇银行近日爆发风险情况事件，中国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受中国银行保险部访问的时候说，河南新财富集团操纵涉案5间银行，通过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和资金中介人等方式非法吸收并占有公众资金，篡改原始业务资料，掩盖非法行为。公安机关经过近3个月努力，已经初步查明案件主要事实，还原真相。各个负责人强调，今个月11号发布的电子公告和前一日河南郑州发生聚集群访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又说涉案5间村镇银行爆发风险事件之后，银保监会从4月30号以来多次公开表示必须严格依法依规处理。凡依法合规办理的业务都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确定障碍业务客户资金性质的认定和分类分批次处理政策，同步开展资金垫资准备工作。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乌克兰危机不单止对欧洲造成严重冲击，负面外溢效应已经波及全世界。冇几耐前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上，各方对此深感担忧。中方已经就应对粮食、能源安全问题提出倡议。王毅应约同匈牙利外长西瓦尔多通电话，讨论议题包括欧洲形势。王毅话，中方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当事方，但未有袖手旁观，更加不会火上加油。始终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劝和促谈。他说乌克兰危机的教训是深刻，值得各方认真吸取。为长远计，各方应该探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实现持久和平安全。英国首相约翰逊辞任执政保守党党魁引发的党魁选举进行第二场电视辩论。5个候选人在民众生活开支等议题上交锋，他们分别是前财相辛伟成、外相卓伟斯、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董勤达、前国防大臣莫佩林和前平等事务大臣巴德诺克。辛伟成说，假如当选会推出减税措施，但强调只会负责任地减税。卓伟斯批评辛伟成担任财相期间加税到70年来的最高水平。早前辞任财相并离开首相约翰逊内阁的辛伟成 反问卓惠斯有没有后悔留在政府。他回应说，在国家面对经济危机和应对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之际，留任是他的责任。莫佩林和巴德诺克在辩论中再次就跨性别权利政策针锋相对。董勤达指政府的诚信崩溃，自己的军人背景为他领导国家做好准备。美国德州议会一个委员会就今年五月导致21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发表报告，形容参与应变的各部门人员出现系统性失误，而且在决策过程中作出极差的决定。报告提到，在事发的时候近400个执法人员赶到现场，但警方在等待一个多钟之后才和施袭者对视，形容他们只是以懒散的方式处理事件，缺乏领导能力和应对紧急情况的意识。委员会相信这份长大约80页的报告是至今最完整还原事件经过的报告，显示执法部门和学校本身多次失职。案发在今年的5月24号，一个枪手闯入一间小学开枪，19个学童和2个老师遇害，枪手最后被击毙。外界指责当局反应太慢和太迟介入，有家长就说警员当时袖手旁观。警方曾经表示，当时收到的指示是增援并疏散师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8.28，瑞士法郎0.976，加元1.302，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188，欧元对美元1.01，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59美元，卖出1709.5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可达3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元朗嘅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水边围交汇处。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喺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剧中会有大量实战场面，杨洋在现役军人指导下进行实战训练，确保战斗动作军姿仪态上的严谨专业，展现新时代军人是如何坚守对党和国家的绝对忠诚和坚定信念。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 我是关心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2022年7月18日， 新增3486宗确诊，多4宗死亡个案。 消费券收到约30,000个复检申请，陈茂波称会以宽松态度处理。 警方去年录得19,000多宗骗案，超过70%与网上骗案有关。 中欧高层将于周二举行网上会议，讨论粮食及能源等问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四名嘅港大嘅学者提到话，喺今年冬季之前啦，如果系达到一个最佳保护嘅混合免疫啊，即系喺感染新冠啦，同埋注射新冠疫苗带嚟一个嘅免疫，亦都可以做到咧，就系避免医疗系统嘅崩溃啦。佢哋都提出咗，譬如系咪而家嘅围封强检啊，或者学校嘅每日快测咧，都可以系即系放弃咗佢咧。咁提到话，譬如围封强检啊，强检公告呢一啲嘅成本高啦，並且擾民啦，就建議係放棄嘅咁。學校每日快測咧，亦都可以取消。建議咧核酸檢測應該集中喺邊境醫院同埋安老院舍等等嘅高危地點嘅咁。你自己點睇咧？1872311，1872311嘅政府方面，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就話：混合免疫咧，始終仲係仍然係一個理論啦。咁就話未必可以實在咁保護到市民。強調喺呢一刻咧，政府係唔可以躺平嘅，需要保衞醫療系統同埋長者。等等嘅，你點睇1872311，1872311？另外早前咧就見到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都提到話，係咪可以喺而家深圳灣口岸過關離境嘅啲旅客咧？因為佢哋先要喺即係香港嗰邊嘅關口啦，做即場做核酸檢測啦，去到內地嘅口岸亦都要再做新冠嘅核酸檢測嘅，係咪可以將？兩個地方的這個的檢測呢是合一呢，即所謂兩地一檢呢，他們就說是當局是研究的方向之中的。為什麼現在要做的兩個的檢測呢，是不是當中有些標準不同，是不是做到所謂合一的可能性呢？又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會唔會你都有係有試過經驗喺深圳灣口岸等等啦，係香港出境係去內地嘅咧？咁講下你嘅睇法。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主任黃利寶，早晨。 早晨，朱樂文。 早晨，黃利寶。頭先提到啊，局長所講話研究緊啊，揾拉近內地同埋香港嘅病毒檢測標準。咁不如先同大家講下，其實而家兩地做核酸檢測嗰個標準有啲乜嘢嘅分別先。 我想在关口是很不同的，因为现在我们在香港深圳湾关口呢，承办商是用一个叫做快速 PCR 的方法去做那个检测，而在内地是一个传统的 real-time PCR。 那两个的分别就是主要是一个时间，因为香港它如果用传统的 real-time PCR， 它要等的时间是可能要多过两个钟，但在国内就用传统那个时间长一点。咁佢因為我諗佢係唔想啲市民喺關口等啦，但係個 drawback 個唔好處就係因為個快速 PCR 相對佢個靈敏度會低咗嘅，咁亦都可能解釋到點解有時就話喺香港關就檢到係陰性，上到去國內就變咗陽性咯。再加埋就係大家個採樣方法都有唔同嘅，香港係用緊一個叫做混合式子啦，就鼻腔再加一個咽喉式子。而在國內是用一個叫鼻咽拭子，一個都是我們叫做做一些呼吸道樣本的一個的高金標準啦，即鼻咽拭子相對是會比較過採到的病毒量啊各方面是會高一點的，所以個靈敏度都會高一點。 所以如果話香港的承辦商要所謂即係同內地嗰個標準是統一的話，是不是有一些嘅困難呢？如果用內地剛才嗰個嘅技術的話？ 其實承辦商一定做到的，那個困難就是在那個等候時間。大家如果記得呢，在我都一年多之前啦，咁一啲外地返嚟香港嘅人喺機場佢哋要做個 PCR， 咁先可以出市區或者去一啲檢疫酒店啦。咁佢哋就係因為當時用一個傳統嘅 PCR， 相對佢喺機場要等人就要等好耐喎，等好多個鐘夜晚先走得。咁後期呢機場都轉用咗一個快速 PCR， 但個問題就係、相對你就會有機會走漏一啲個案啦，咁我哋本身有做一啲檢疫酒店同埋一啲叫竹篙灣嘅檢疫中心，我哋發覺都會有一啲喺機場做到陰性，但嚟到檢疫中心，即係嗰啲檢疫中心或者酒店咧，我哋都做足到陽性。其實你每日聽4:30嗰個新聞報告啦，其實都聽到就話有幾多今日捉到幾多個嘅 喺外地嚟嘅陽性啦，有幾多機場捉到，有幾多喺一啲檢疫設施捉到，其實個百分比唔細嘅。咁你就睇到其實嗰個測試係會漏。 咁如果你話真係要即係統一嘅話，你先話難度上面係即係技術上係做到啦，咁但係可能就會令到嗰個時間上面會再拉長咗啦。呢、這、一個位有冇任何縮減嘅空間嘅？就算係用內地嗰套標準嘅時候， 其實大概你預要四個鐘咯，但係相對你喺關口嗰度，你就要擺多啲嘅可能採樣員啦，或者一啲嘅擺多啲嘅儀器喺度做檢測咯，去縮短個時間，因為本身個測試係個半鐘。即本身 PCR 大概個半鐘是縮不到的了，咁、但是你而家用快速是講緊45分鐘嘛。 嗯，如果仲有冇其他程序仲可以係再縮嘅咧？其實 好難，因為你要採樣，跟住你要做核酸提取，再加嗰個 PCR 的時間，基本上三個鐘是差不多一基本嚟嘅啦。 嗯嗯嗯。你認為即係而家喺深圳灣口岸所謂話研究二合為一，你覺得嗰個可行性有幾大咧？即係又要顧及到時間，又要顧及到個準確度嘅時候，你自己點睇而家話研究緊呢樣嘢咧？咁 我覺得唔係唔可能咯，但喺 policy 上面，即係兩地嘅 policy， 大家要統一啦。就算我哋講緊而家，譬如好簡單，我哋講一啲咩叫做可以一啲陽性個案點樣翻屋企？香港用嘅 CT 三十。国内嘅 CT 值系35，咁呢个都有一个分别，即系我哋做到30走得啦喺香港，但系国内系35，咁嗰啲人去到国内佢系阳性，咁即系你喺 policy 上面要统一啦。咁另外就系话其实会唔会有机会喺一啲叫做我哋一啲嘅一啲定点嘅检测点做完之后，佢直接就可以又喺嗰个检测点有车去深圳湾过关咧？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咁你就唔使而家你見到逼人逼得好緊要嘅深圳灣，大家其實你見到佢都話等個結果都兩三個鐘，咁其實同你同做傳統 PCR 唔大分別，咁但係就當然喺關口你要做到咁大型嘅檢測設施就有個難度咯，會唔會可以揾到一個 central 嘅地方去做呢個測試，跟住送佢過關咧？ 我想知本身點解香港係會用嗰個鼻腔同埋咽喉混合拭子，內地就係用鼻咽拭子，呢一個用嘅手法嘅分別係有冇特別原因嘅咧？ 有，如果你翻去全民檢測嘅時候咧，香港全民檢測初就話自己採一個咽喉拭子啦，咁大家知道好難採啦，啲市民好多反應啦，亦知道嗰、那個靈敏度唔夠啦，咁但係做鼻咽拭子咧係準啲，但係喺嗰個採樣嘅環境要求高啲。一般點解我哋而家用一個鼻腔再加咽喉拭子，就係因為佢冇咁易刺激個病人去可能打一支啊等等，去散播啲病毒出嚟。喺對於個採樣嘅地方嘅要求會低啲。咁我哋而家講緊鼻咽拭子喺醫院係用緊一啲負壓房嚟採，咁我哋冇可能做到好多個負壓房去做採樣噶嘛。 OK， 同埋亦都係痛好多啦，入好多啦啲拭子。 另外剛才頭另一隻就是市民如果要去經深圳灣口岸回內地，都要先有一個的24小時內有效的核酸檢測紙本報告的嘛。這個標準和內地的標準就是不是隔得更加大呢？這個有沒有一個所謂即統一回標準的需要性呢？ 反而這個相近，這個因為他們是用大部分承辦商是用一個正常的傳統的 Real-time PCR， 所以大家講的 PCR 方法是類近的，唯一一個分別就是個採樣啫，因為做鼻咽拭子真係有個難處嘅，要喺個社區度做。 OK， 好啊，唔該曬黃利寶，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黃利寶係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主任，頭先就講到啦，喺翻內地嚟講啦，先喺香港嘅口岸就要做核酸檢測，另外喺內地口岸都要做核酸檢測嘅。咁兩個嘅檢測有冇一個嘅所謂合二為一嘅可能性咧？政府方面就話研究緊啦，研究方向之一嚟嘅呢個都係。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噶，有李先生打上嚟喎，早晨。 早晨啊！但我就希望咧，特區政府咧，同埋立法局議員咧，可以聽得到啲市民嗰啲心聲，就係話咧，你爭取同內地通關嘅時候係逐步做，首先要喺深圳嗰度爭取即日來回，或者免檢疫，或者淨係核酸檢測，即日來回。如果佢係超過24小時嘅，過咗夜晚12點鐘咁咪即刻扣起佢咯，扣起佢要佢隔離14日或者21日咯咁樣。咁呢個即日來回係好。即是你方便两地市民那些沟通啊嘛，因为应该逐步争取，即是不要讲大湾区或者广州佛山那一些这样，即是我们一定是要这样去逐步做，你一次过那当然不行啦，即是我希望是可以争取同深圳免检疫 通关。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但我个回乡证系到期啦。 嗯。 咁你而家通唔到关，我都冇打算走去申请再申请个回乡证。即系我就发个回乡证个价值咧，唔值得300多元。 OK， 好啊，唔该晒李生，讲到睇可唔可以深圳嗰度免检疫啦，有啲嘅措施。仲有陈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早晨啊。 你好， 就而家因为嗰个疫情嘅数字仲系增加紧啦，所以我觉得咧应该唔好放松嗰啲学童啊，每日嗰个快测嗰度啊。因为而家已经快测都已经系每日都有100多200个，咁你如果再一放松咧，咁即系个百几二百个仍然留喺个班房，仲系传播翻俾其他啲学生。咁翻到屋企咧，又傳播翻俾啲屋企人，咁有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倒流嘅效應咧，有機會再傳播翻去老人院啊，其他嗰啲院舍啊咁樣嘅。我覺得嚟講咧，劉宇龍教授講得啱嘅，暫時我哋要做翻而家要做嘅嘢，咁而且嚟講咧，要針對咧嗰啲即係老弱啊、富裕啊嗰啲打針。咁我諗呢樣嘢係好啲嘅。 有冇放寬空間咧？咁而家仲其實？ 啊，仲有嗰、那個即係同大陸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嗰個標準咧，即係嗰個打針嗰度嗰個檢疫嗰個標準咧，應該統一啦。如果唔係咧，好多人咧去到關口咧又變咗陽性咧，咁啊仲更加擾民嚇、啊。其實嚟講，我哋而家要講翻話要即係回歸大灣區咧，咁、我哋覺得嚟講，呢啲檢疫嘅標準咧，應該統一啦，唔好再搞兩個啦，真係搞兩個標準咧。仲反而咧会搞到扰民添。 OK， 好啊，唔该晒陈先生，而家先休息一阵。 律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 小心，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嘅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系应该嘅，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谂紧有啲咩嚟冇。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港台节目好就系、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同大家讲一讲一个靶场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嘅。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近呢段时间咧，即系都比较热一啲啦，不时听到天气咧都会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嗱，而家都生效紧嘅，外面气温咧30度，仲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嗱，寻日嚟讲都系见到有酷热天气警告啦，气温甚至去到34度啊，或最高气温咁啊！呢段时间都不时出现酷热嘅天气嘅，嚟紧嘅情况系点咧？点解呢一个嘅时候特别多酷热天气嘅情况咧？同成个嘅气候有冇影响咧？有冇关系咧？咁电话旁边咧就系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王健伟，早晨。 系早晨，各位观众，早晨。系 早晨，王健伟，可唔可以先讲下酷热天气系咪嚟紧都会持续住啊？预计即近呢段时间啦，气温可以最高去到几多咧？ 系各位观众早晨啊，系啊，我哋预计就随住背界高压脊就向西伸展咧，就今个礼拜啦，喺过去几日啦，到未来几天咧，整个地区即系包括香港啦、华南地区咧，都系持续天晴酷热嘅。咁本個方面啦，咁我哋預計咧就未來幾天咧就都一路都比較酷熱啦，咁就個温度有機會去到成35度或以上，咁新界可能再高一兩度嘅。 啱啱喺電話旁邊嘅就係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黃偉健嘅咁，嗱係咪話預計星期五起，甚至又話一連四日都會最高成35度去到係？ 係啊，冇錯，我哋根據最新嘅一啲分析同埋預報咧，睇到咧呢個背帶高壓脊去向西伸展嘅情況咧，就相當之明顯嘅。咁所以受到呢個背帶高壓脊影響咧，咁天色咧就比較上好啦，咁有温度比較上高啦。咁我哋預計咧去到今個禮拜嘅後期啦，星期五打後嗰幾日，就市區個氣温咧有機會到35度啦，咁新界會再熱啲嘅。 市區氣温去到35度，會唔會個別地方係更加熱啊？甚至高過35度咧？ 絕對有機會會的，因為新界地區很多地方平常來說、如果日頭比較上多陽光啦，沒什麼局地驟雨的話，那個溫度都比市區是高一兩度、 嗯、即可能、北區或者某些區的市民就更加要特別留意了。 沒錯沒錯、嗯、 剛才提到一個叫做副熱帶高壓脊，是什麼來的呢？為什麼在這段時間會特別在香港會受到影響而有一個酷熱的天氣情況呢？ 其實呢個副熱帶高壓脊係一個即係比較大範圍嘅環流系統嚟嘅，咁一向咧就喺呢個季節咧都係覆蓋即係西北太平洋啦。咁呢個季節喺七月份嚟講咧，呢、這個副熱帶高壓脊有機會向西伸展啦。咁我哋而家正受到影響咧，就佢相關嘅下沉氣流咧就阻礙咗好多即係水氣嘅抬升啊，或者係啲雲層形成啦，咁變成咧就個晴空區同埋啲酷熱天氣嘅情況咧就會相當之持續。咁因為呢個副熱帶高壓脊影響之下咧，就陽光比較充沛啦，咁就地面温度随之而会上升。咁其实我哋由上个礼拜或者早两个礼拜开始咧，基本上我哋都受到呢个副高影响咧，都系咧上天晴。咁啊，同埋就未来几天我哋预计咧，另一个气象嘅条件就系啲风势咧会进一步减弱嘅。咁所以啲风又细啦，又好天啦，咁我觉嘅酷热天气就相当之明显啦。 风势弱同或者雨水少同副热带高压脊有冇关系嘅？雨水少应该关系点啊？风势有冇关系咧？ 其實副熱帶高壓脊個最主要影響就係佢一個嘅比較範圍廣泛嘅下沉氣流咧，就抑壓住啲水氣嘅抬升同埋凝結。咁冇水氣抬升咧，咁變相咧即係話就雲就少啲啦。咁當然都唔能夠排除喺高温之下有啲觸發嘅局地驟雨嘅。咁但係大體上嚟講咧，就係嗰個天色比較上好啦。咁天色好嘅關係咧，就個氣温就會一路咁樣係上升得比較容易啲咯。 嗯，係咪而家因為都見到天文台都好一段時間都有發出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啊？是不是就是纯粹看个温度高就会是发出的？有没有其他的考虑因素呢？ 其实就我们就看回、基本上那个的酷热天气呢，就在日间如果有机会是在天文台或者是市区有33度或以上，我们就会需要发出的了。咁当然啦，我们都会考虑回其他因素，例如话会不会是个风势方面比较微弱啦，或者湿度比较上高呢，都有機會感覺上個酷熱個情況比較明顯咧，我哋都會考慮發出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嘅。咁當然啦，頭先提到即係新界氣地區氣温會再高啲啦，我哋都會參考翻即係成個香港地區，即係一啲温度上嘅變化，會唔會係嗰個嘅酷熱天氣嘅情況特別明顯？咁、我哋都會考慮啫，呢個警告信號嘅發出嘅。 就住譬如今年七月嚟計咧，同過往嘅七月去比較啦，算唔算酷熱天氣或者我哋叫熱夜夜晚熱嘅情況咧，都係嚴重啲嘅咧？有冇咁嘅觀察到咧？或者有冇啲咩因素喺背後咧？ 嗱，咁就講翻先啦。七月今日就去到18號啦，都未完嘅。咁、我睇翻過去兩年啦，咁啊，實際上喺天文台錄得33度或以上嘅情況咧，喺七月份咧，過去嗰兩年咧，都分別喺2020年出現過20日啦。咁舊年咧，就試過17日，咁今年蘇花到而家就係直至今日為止啦，就有大概9日嘅。咁當然啦，日頭熱，咁夜晚都熱啦。咁我哋有個所謂叫熱夜嘅一個情況。咁熱夜嘅意思就係話，我哋嗰個嘅最低氣温就去到28度或以上。咁我睇翻過去兩年啦，咁就其實都差唔多有成20日係有個熱夜情況。咁分別就係2020年有21日啦，咁舊年有18日，咁今年到而家咧，今日今朝早啦，就有13日嘅。 暫時會估計呢一個酷熱天氣嘅情況會持續到幾時啊？ 哦，其實就睇翻最新嗰啲預報圖或者係電腦嘅預測，加上我哋睇到嗰個大形勢嘅變化咧，基本上未來幾天啦，一路去到下個禮拜初啦，呢、這個酷熱天氣都會持續。咁當然啦，最重要留意就係去到禮拜五打後啦，我哋預計嗰個35度情況機會出現啦。咁為止都有好幾日。 OK， 好啊，唔該曬阿黃偉健嘅。黃偉健係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嚟嘅。對於熱嘅情況，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咧？會唔會覺得即係今年可能比往年係更加熱咧？酷熱天氣警告而家話禮拜五咧話，甚至可能去到係35度添啊！天文台預計話一連幾日，你自己會唔會都留意到咧？1872311。另外咧就聽大家嘅電話咧，有林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hey， 早晨啊， 早晨林先生，正确。 系啊，冇嘅，其实我都留意到，近排咧都嗰个预约，即系口岸预约嘅问题。咁、我哋都有啲朋友咧都今日亦暂摇号翻咗去嘅。咁有未预约之前、预约之后嘅。咁未预约之前咧，即系话好早过去排队排个零钟埋到去做检测，跟住再等两三个钟。咁其实。再喺內地再做，再等旅遊巴翻到酒店，其實我見到9點鐘喺 有啲朋友喺深水埗出發坐的士去深圳灣，都要十點鐘先去到酒店。咁第二，另外啲朋友咧喺預約之後咧，都做咗啦，可能一點鐘先預約喺深圳，喺深圳灣口岸香港呢邊做，都要去到凌晨先翻到酒店，第二日嘅凌晨。咁呢個問題咧，就即係要可能香港政府同埋內地政府咧，都係要合一嗰個檢測，因為香港做完一次喺口岸做一次，內地口岸又做一次，跟住喺內地就要等幾個鐘先有旅遊巴喺東莞一路派酒店、深圳派酒店，所以最慘咧就係可能過咗凌晨之後咧，嗰七人咧又唔計，即係你唔計，可能假設你如果十二點前入去酒店咧。就當你一日四點之後就當第二日就唔計咁，其實即係都要十幾個鐘先翻到酒店，其實對啲市民都舟車勞頓勞心，甚至老人家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阿林生。講到喺過關口啦，即係要做多次檢疫嘅情況，譬如喺香港人一去內地，先喺香港嘅關口又要做啦，咁去到內地嘅關口又要做啦。頭先林生提到就話有時做完之後都要一啲時間等唔同嘅即係交通啊，再去一啲檢疫酒店等等嘅咁。而家政府就話研究方向之一係咪將兩地嘅檢測合二為一咧？你自己又點睇？一八七二三一一九點鐘之後繼續千禧年代。 安法保释门槛较2003年23条立法的建议条文严格，但是强调除了保释和陪审团安排，亦都应该整体审视法例如何保障被告的权利。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昨日新增3486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本地病例占了3313宗，再有公立医院病房爆疫。北区医院内科男病房新增感染群组，一共有8名病人和员工确诊。至于日前爆疫的伊利莎白医院骨科病房和佛教医院舒缓治疗病房，再有员工和病人受到感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疫情仍然处于上升阶段，趋势是维持两星期翻一倍的速度增长，都会担心会不会对医管局的医疗设施构成压力。文汇报报道， 大公报的报道，消费券计划第二阶段登记在今个月23号结束，并且在下个月7号向市民发放。近期有部分市民收到通知，指不符合领取资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话，截至到上个星期六，合共收到大约3万宗相关复检申请。他重申，特区政府会以宽松的态度和尽量方便市民的方式处理。大公报的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疫情加上铁路网络扩展，专营巴士客量大受影响。运输署确认今年头五个月已经批准74条专营巴士路线永久缩减班次，占总巴士路线数目大约一成。记者翻查发现，本年度港岛区将会继续有路线计划缩班，另外有8条路线计划终止营运。有立法會議員估計，隨著新巴城巴專營權合併，港島區巴士路線削減情況預料會持續，市民或者需要經歷一段適應期。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中學文憑試在後日放榜，隨著考生人數進一步減少，升讀八大的機會預料會增加。其中尖子追捧的医科备受关注，香港大学医学院后任院长刘泽星相信，学生人口下跌会影响医科生的收生分数。他说医学院仍然预留75%的学额给联招生，但强调最终的取录人数取决于学生的自身选择。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香港相对严格的防疫措施影响外地人才来香港的意欲，而近月相关政策有所放宽。根据入境处一般就业政策数据显示，六月份外地人才工作签证获批数字按月回升一成，去到1233人，但以上半年合计数字是5701人，比去年同期下跌11.9%。有经济师担心，跨国企业缩小本地业务的人手规模，或者会阻碍企业在香港投资以及员工本地消费，更深层效应会削弱国际联系角色和竞争力，长远冲击经济增长动力。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中医对于治疗长新冠有显著作用，市民对于中医服务需求庞大，但是特区政府资助不足。 好多嘅基层市民难以预约到名额，开支压力巨大。从保障市民健康角度，政府应该考虑加强对中医相关服务资助，惠及更多市民。长远而言，更加应该积极研究强化中医喺本港医疗系统嘅角色。大公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话，本港近期持续酷热，虽然有酷热环境下工作指引，但对停止户外工作的高温标准、高温场所、每日工作时长和时间段等未有清晰指引。对雇员工作期间中暑甚或死亡，雇主应该承担的责任亦都未有立法规定。社评指，本港酷热工作指引落后内地和发达国家，亟需修例完善。文汇报社评。 明报的社评就说，河南郑州一个烂尾楼楼盘的业主集体声明，不再为购买楼花时候开始的按揭贷款继续供款，触发新一轮的烂尾楼业主供断潮在全国蔓延。社评说，反映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部门分头行动的做法不可取，既然问题出于政府没有统一的监督机制，若果不成立专责机构处理，不单止现有的烂尾楼交楼保不住，还会影响整个房地产市道。明报社评。 星岛日报的社论说，今年西欧热浪来得早，科学家相信北半球中纬度地区都会出现连续几日超过38度的热浪，将会加剧欧洲正面对的能源和粮食危机。社评指，俄乌战争令到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暴涨超过6倍，酷热亦都打击西欧大麦、小麦、玉米等种植，推高粮价。短期舒缓之道是敦促俄乌停火，长远根治之道就是加力对抗气候暖化，减少极端天气。星岛日报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蓝田的启田道去将军澳道方向，近住德田街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汇景花园。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这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九龙货仓。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出九龙方向左转去昌荣路那段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帝城酒店。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鲗鱼涌、太古城、齐公阁、牛头角下村、桂华楼、将军澳英明苑、明安阁、粉岭恩盛苑、恩喜阁、天水围嘉湖山庄、景湖居14座、荔枝阁美孚新村三期、吉利径6至8号、观塘顺天村、天乐楼、元朗合财街33号合益大厦、沙田骏阳村、骏尔楼，同埋九龙城德朗村、德佩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玩。我是手下留情的梁禮勤，我的童年最爱就是中心名菜。当年在文具铺，其中一项最受同学仔欢迎的活动就是潜日本偶像贴纸，1蚊潜一次，不过会不会潜回同一张贴纸就看天意了。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玩。 脑、心、肺、肝、胃重要嘅器官，仲有后腰嘅肾脏啊！佢哋好低调，好易俾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唔同程度嘅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嘅人系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啦。肾病初期可以完全冇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齐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2022年7月18日，新增3486宗确诊，多四宗死亡个案。 消费券收到约30000个复检申请，陈茂波称会以宽松态度处理。 警方去年录得19000多宗骗案，超过70%与网上骗案有关。 中欧高层将于周二举行网上会议，讨论粮食及能源等问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谈过关于四名港大学者，包括袁国勇教授和孔凡毅教授就撰文提到说，认为要在今年冬季之前达至最佳保护的混合免疫，即是感染和打疫苗带来的免疫，避免这个医疗系统崩溃。就是除了维持戴口罩，有需要继续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专家也提到说，是提倡放弃围封强检，学校也应该是取消快测等等，令到社区有低度传播，令人群透过自然感染加强防重症的免疫力。政府方面，医务卫生局就说，现阶段对于新冠病毒绝不能躺平，如果令到确诊个案任意上升，后果会很严重。自己怎么看呢？两方面的情况是不是应该是、即是逐步放宽一些社交距离措施呢，定在现阶段都是要睇緊啲，唔好令到個案係再上升咧。1872311，電話旁邊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醫生，早晨。 係，早晨，張樂雲。 早晨，何柏良醫生。不如先講咗早前啊，盧祖茂教授提到話個疫情估算啦，佢就話預計反彈咧會去到九月先至係達到一個高峰。你自己點評估成個疫情咧喺醫療系統方面嘅承受能力又點咧？ 現在呢就個個案呢都是慢慢上升的，那你說會上升到幾時才見頂呢？暫時很難準確去到推算。那那個個案上升的速度呢，被幾個因素影響，那就那個社交疏離措施，那還有市民外出的時候呢，就是不是個口罩佩戴得好，那如果在第五波初期的時間呢，其實有個訊息呢，當其時呢就政府相當之強調的，如果你單純一個外科口罩呢，對於傳染性高的病毒呢，其實個成效呢就不是很夠的。所以呢，如果在社區呢就有一些可以經空氣傳播，就 Omicron 變異病毒株的，其實現在都是那個時間來的。咁市民外出嘅時候咧，咁可以戴兩個口罩啦，或者係戴一啲高防效嘅，即係 KN95 啊或者 N95 呢口罩。咁但係而家咧，因為始終夏天啦，咁就大部分時間都30几度啦，咁所以如果你話要戴一啲高防效嘅口罩或者戴兩個口罩咧，咁市民外出嘅時候都比較辛苦咯。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其實咧就如果你話要去減低嗰、那個疫情對我哋嘅影響啦，咁嚟嚟去去個重點離唔開咧，都係打針。咁打針咧，就最重要咧，可以就接種咗疫苗嘅市民咧，咁就算感染咗之後啊，咁出現重症啊、死亡嗰啲風險咧，可以大幅度咁樣減低。咁所以如果你話實際比較可行，又對市民最影響最細啦，同埋可以持續嘅處理方法咧，其實都係推動去打針。 嗯，点睇专家所讲嘅混合免疫嘅情况？而家香港嚟讲，所谓混合免疫嘅水平又系点咧？ 嗱，其实咧，如果你大家去谂翻咧，流行紧嘅传染病啦，咁基本上我哋产生嗰个免疫一定系混合嘅。咁混合嘅原因咧，就系你接种疫苗之后啊，唔系话完全唔会受到感染啊。咁你接种咗疫苗咧，主要是改變咧，就感染咗之後嗰個後果。咁所以如果你係接種咗疫苗，咁嗰、那個感染之後咧，咁、那個病徵相對嚟講輕微好多咯。咁有一部分人可能甚至乎係冇病徵嘅。咁疫苗接種咧，咁佢主要產生嗰個抗體咧，就係、是、 防止咧我哋嗰個肺部受到感染，咁減少呢啲肺炎嘅出現啦。咁佢現時嚟講咧，就所有嘅新冠疫苗咧，佢個黏膜免疫咧就係、是、比較弱好多嘅。咁或者甚至部分嘅疫苗咧接種完咧，就係、是、完全冇嗰個黏膜免疫嘅。咁如果你加埋有一個天然嘅感染咧，咁天然感染咧，咁佢感染嗰個黏膜啊嘛，咁你就有一個黏膜嘅免疫啦。咁混合免疫嗰個意思咧，即係話咧，你接種咗疫苗就亦都受到感染啦，就冇重症出現。咁你又有黏膜免疫，又有一個可以防禦個肺部感染啊，產生重症嗰個嘅免疫能力。咁呢個就係免，即係混合免疫嗰個意思啦。咁其實混合免疫咧，睇翻而家世界各地啦，咁其實你除咗喺內地啊、香港啊、台灣啊呢少數嘅地方咁啊，咁大部分嘅國家地區，咁尤其是係歐洲啊、就北美洲啊，咁其實你亞洲越嚟越多地方咧，基本上係已經完全對外開放，亦都係取消咗大部分咧佢哋喺本土呢啲嘅社交防疫措施，咁所以佢哋咧基本上咧都係實踐緊一個混合免疫。咁以新加坡為例啊，咁新加坡其實都已經係循住呢個方向去到做咧，做咗一段幾長嘅時間。咁佢哋而家其實嗰個個案咧，就每日都差唔多係近萬宗嘅。咁但係佢需要住院嗰啲重症啊、死亡嘅，相對嚟講咧就係好低啦。咁譬如你佢定期公布四個星期咁睇啊。咁新加坡過去四個星期咧，咁佢累計就有21萬宗感染嘅個案啦。咁佢裏面呢啲重症需要住深切治療部啊，或者係死亡啊，咁講緊係 0.02% 至到 0.03% 啫。咁你計返條數呢，即係21萬人裏面呢就講緊40-50宗嘅個案啫。咁所以你睇新加坡呢，就其實佢當地呢推高一個疫苗接種啦，咁係成功咁樣呢，就將嗰個疫情呢對那個地方減到最低，亦都可以咧就接近全面復常。 咁但係你點睇專家提到一個建議，就話香港應該喺夏季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令到社區透過低度傳播產生自然感染，再加埋疫苗接種啦，就產生一個嘅混合免疫，係咪一個嘅適合嘅時機去做呢一樣嘢咧？背後有冇一啲危險喺度咧？特別係一啲未必而家可以打到針嘅群組。 時機咧，你要睇多個因素啦。因為香港我哋喺今年年初嘅時候咧，就第五波有一個比較大型嘅爆發啦。咁如果你喺一個好大型嘅爆發嘅時候咧，就好多人受到感染。咁感染咗之後咧，就跟住落嚟嗰3個月，甚至乎6個月啦，佢再受到感染嘅機會咧係細好多嘅。咁就算一旦係受到感染，咁曾經感染過，咁你就算係再感染咁啊，咁出現重症嘅機會咧，係大幅度咁樣減低好多嘅。咁所以如果我哋把握呢個嘅時間，咁你就我哋上一波嗰、那個唔係即係而家第五波咧，就嗰、那個爆發高峰點咧，就喺3月第一個星期左右。咁當其時每日咧就超過50,000宗個案啦。咁如果你計翻，跟住落嚟嗰6個月就重複感染嘅風險比較細，咁6個月即係由3月去到9月啦。咁你把握呢段時間咧，推高嗰個疫苗接種，咁亦都可以等社會咧就復常啊。咁去到咧喺個我哋個社區裏面咧，就推高嗰、那個混合免疫啊。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嘅時機啦。咁至於你話夏天係唔係嗰個病毒唔會傳播咧？咁呢個肯定唔係啦。譬如睇你睇一啲南美洲啊，或者新加坡佢全年大部分時間咧就都係熱嘅。咁、那個病毒咧同樣咧係可以快速咁樣傳播。咁但係咧你把握到喺一波大嘅疫情之後咧嗰6個月嘅時間咧，你推高疫苗接種，咁同埋咧就喺社區裏面咧就那個混合免疫咧，咁你慢慢咪可以軟著陸 就平安過渡咧，就等個社會可以接近全面復常。 嗯，我聽到即係都係繼續係即係推高嗰個接種嘅比率啦。咁但係今次個建議嘅關鍵就係話係咪可以下季都放寬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咧？有冇呢啲空間咁做咧？佢話因為從而做到個目標就係話透過低度傳染傳播係產生啲自然感染啊嘛。呢、這個係咪真係低度咧？會唔會好容易會即係因為放寬而進一步係即係所謂失控啊等等咧又？ 其實你要去睇翻咧，就香港我哋過去嗰幾個月咧，其實都係逐步咧將個社交疏離措施咧，就係、是、一步一步咁樣放寬。咁如果而家咧就嗰、那個疫苗通行證嘅安排下面啦，咁有一啲地方你話係唔係可以進一步放寬，其實都可以嘅。你我舉一個例子啊，你一啲餐飲處所。咁而家咧就每一台裏面個限制係八個人。咁、那個前提咧就係、是、如果你係跟現行嗰啲框架嘅措施，咁嗰、那個場地你唔係過量咁俾呢啲顧客入去裏面咁啊，咁裏面唔係過分擠迫，你做好嗰個嘅通風系統咁啊，咁你一台坐八個人同一台坐十二個人。咁其實整體嚟講個風險咧係冇一個大嘅分別嘅。咁但係你對於市民大眾嚟講，喺復常嗰個角度嚟講咧，咁如果你可以咧就最多一台十二個人啦，咁亦都睇唔到會影響嗰個整體嘅風險啊。咁呢個可以進一步可以復常嘅安排咯。 嗯，另外學者都提到話係咪可以放棄圍封強檢啊？學校每日快測啊？亦都話譬如即係核酸檢測嗰啲集中喺邊境醫院同埋安老院舍啊咁。呢啲措施嘅如果有啲改動，你自己又點睇咧？ 嗱，我哋如果香港本地感染個案咧，相對嚟講係比較活躍嘅話咧，即係話每日本地都有大量嘅傳播啊。咁其實你圍封強檢本身咧，再做嚟咧係冇乜意思嘅。咁你睇翻喺年初嘅時間咧，咁其實政府都有一段時間咧係暫停咗呢啲圍封強檢啊。嗱，因為圍封強檢咧，咁佢主要都係跟一啲污水檢測啦，咁污水檢測嗰個病毒量咧，如果係偏高嘅話咧，咁佢就按呢個嘅標準咧，就去到去選擇一啲大廈嚟到圍封強檢啊。咁但係你睇翻而家香港咧，就我哋近期個情況，咁你每日講緊有三四千宗呢啲嘅感染啊，咁即係話咧，你一個星期裏面咧就有兩萬宗，兩個星期咧就有四萬宗呢啲嘅個案。咁呢啲幾萬宗嘅個案咧，就絕大部分咧，其實佢係留喺佢原本居住嘅地點咧，就居家隔離。咁如果你又係有幾萬宗呢啲嘅個案係居家隔離啊，咁你嗰個污水檢測咧，其實可以停，你再做都冇意思，因為你有大量呢啲居家隔離緊咧，你嗰個污水檢測陽性嘅，甚至乎咧嗰個病毒量係高咧，呢個係預期之內嘅。咁所以你。而家社區傳播係活躍嘅前提下面咧，咁、那個污水檢測已經係冇意思。咁隨之而來咧，你嗰、那個叫聚焦去到重點做咧，你係要去推高個疫苗接種嘛。咁你圍封強檢咧，其實相對嚟講個成效咧，亦都係會低咗好多。咁所以我覺得污水檢測可以暫停啦。咁圍封強檢而家社區個案多嘅時候，亦都可以暫停。 嗯，學校快測嗰啲咧？重唔重要？ 學校快測咧，其實就上屆政府已經講咗咧，就到呢個學期尾咧，都會繼續去到做啊。咁如果我哋喺學校裏面咧，就幼稚園或者小學啊，咁嗰個三針即係完成嗰個兩針或者三針嘅疫苗接種比例咧，相對嚟講咧就未夠高。咁學校裏面咧就如果你係有一定比例嘅人士咧，未曾完成個疫苗接種啊，咁暫時。喺呢個學期裏面繼續做嗰個快測咧，就我認為咧仲係有用嘅，咁所以就完咗呢個學期之後咧，可以去到檢討。 嗯。另外政府就話估計早前就講啦，估計兩個禮拜之後咧，確診數字會再翻兩倍，就每日確診可以去到五六千宗，亦都話最壞打算咧可能要縮減兩成半嘅公營醫療服務。你點睇而家喺醫院嗰個嘅服務會喺疫情之下會受到幾大影響 咧？我哋而家香港咧就嗰個個案係慢慢咁上升啦。咁最近呢個星期咧，我哋。整體各方面嗰啲感染嘅個案啊、住院啊或者重症嘅個案數字咁啊，大致上咧就同新加坡六月中嘅時候咧差唔多。 咁所以如果你睇翻新加坡佢嗰個疫情嘅發展啦，咁我哋香港就人口比新加坡多少少，咁跟住落嚟嗰一個月咧，就嗰個個案咧就一路上升啦。咁呢個都係嗰個可能性係存在。咁即係話咧，你過咗幾個星期之後啊，咁如果係以新加坡作為參考啊，咁我哋每日嗰個新增個案咧係有機會去到10,000宗。嗱，咁如果我哋而家咧就把握嗰個機會咧，就你將嗰個疫苗接種嚟到推高咁啊，咁你就算咧就香港有10,000宗、10,000宗嘅個案，咁需要住院或者重症呢啲嘅個案咧，就唔會話大幅度咁增加好多。咁同埋除咗疫苗接種咧，我哋有新冠口服藥啊嘛。咁如果你係把握到尤其是60歲以上或者係任何年齡咧，就成年人嘅未曾完成個疫苗接種，咁佢感染咗之後咧，如果佢係屬於呢啲高危人士，你俾佢盡快咧服食嗰個新冠口服藥咁啊，咁嗰個情況其實我哋係可以控制得到，咁唔一定咧會有好大量嘅人咧就需要住院治療啦，影響我哋嗰、那個醫療服務，就唔應該會好似年初嘅時候咧就嚟嗰個影響咁大。 另外想問一下何柏良醫生咧，就係話近日有啲國家，譬如新加坡啊、日本等等咧，都出現一隻叫 BA.2.75 嘅個案。呢、這個而家喺香港方面嚟講，如果會傳入嗰個嘅威脅或者風險有幾大嘅係？ 嗱，如果你話零星個案咧，咁有機會有呢啲個案傳入嘅。咁但係咧就 BA.2.75 嘅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比較多嘅喺嗰個刺核蛋白裏面咧有一啲變異。咁其實你Omicron 嗰個分支咧已經講緊有接近300個唔同嘅品種，咁呢啲唔同嘅品種咧，你話零星就喺世界各地揾到咧，咁呢個都係預期之內。咁暫時咧就最多 BA.2.75 嘅地方印度咁啊，咁佢五月初開始揾到呢個病毒啊，咁佢到現時為止咧，印度整體嘅疫情咧冇惡化。咁同埋佢BA.2.75 咧，即係你就算喺印度，佢佔個比例咧都唔係話太高啦。咁所以現階段嚟講咧，我哋唔需要過分擔心啦。咁但係就留意住咧，就呢啲唔同嗰個變異株咧，佢喺世界各地嗰個流行病學嘅轉變， 殺傷力又係點咧？傳播力可能未必好廣泛。 暫時冇證據顯示咧，佢更加容易引致一啲重症啊，或者提升嗰個死亡率。咁佢呢啲刺核蛋白嘅轉變咧，主要可能就你接種過疫苗或者曾經感染過咧， okay. 就再受到感染嘅機會比較大啦。咁而家你發現咗嗰啲個案， okay. 其實世界各地咧，絕大部分都係屬於一啲輕微嘅感染。 OK，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醫生。何柏良是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九点半钟之后继续千禧年代，有关于疫情等等都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话，联合科学委员会下个月开会，有机会讨论3岁以下幼童接种新冠疫苗事宜。如果委员会认同做法，会向政府建议，之后要药厂提交数据，再经另一个委员会通过同批准紧急使用等程序。预料最快可以在9月为相关幼童打第一针，10月打第二针。對於4個專家，包括袁國勇，都提出逐步放寬措施，令市民透過自然感染和打疫苗產生混合免疫效果。劉宇龍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他認為學校尤其是幼稚園和小學仍然需要繼續每日進行快測，以免學校出現爆發要停課，並且要做好通風，繼續要戴口罩。他又說，目前0至6個月大的嬰兒不能夠打疫苗，孕婦打針可以有效保護嬰兒。東涌日東二村謙逸樓今朝大約7點完成違風強制檢測，大約1230人接受檢測，當中發現3宗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400户，當中19户沒有人應門，當局會採取措施跟進。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免去国家总检察长和安全局局长的职务，理由是这两个机构涉及多宗叛国案件。泽连斯基说，针对执法人员涉嫌叛国和勾结俄方的案件一共有651宗，超过60个前雇员正暗中破坏乌克兰在俄罗斯占领区进行的工作。泽连斯基强调，将会对安全部门和执法机构每个雇员的具体行为和不作为进行评估。美国德州议会一个委员会就今年五月导致21个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发表报告，形容参与应变的各部门人员出现系统性失误，而且在决策过程中作出极差的决定。报告提到，在事发的时候近400个执法人员赶到现场，但警方在等待一个几钟之后才和施袭者对视，形容他们只是以懒散的方式处理事件，缺乏领导能力和应对紧急情况的意识。委员会相信这份长大约80页的报告是至今最完整还原事件经过的报告，显示执法部门和学校本身多次失职。案发在今年5月24号，一个枪手闯入一间小学开枪，19个学童和两个老师遇害，枪手最后被击毙。外界指责当局反应太慢和太迟介入，有家长就说警员当时袖手旁观。警方曾经表示，当时收到的指示是增援并疏散师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可达3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60点，升62点，总成交金额78.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3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85蚊，升5.8；药明生物74.5元，跌1.95；阿里巴巴100.4元，跌0.7；腾讯控股322蚊，跌3蚊；友邦保险81.65元，跌3毫。盈富基金20.9升6仙，中国平安47.7系升9毫，招商银行42蚊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8.11，瑞士法郎0.974，加元1.3，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19，欧元对美元1.011，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港金报1599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300美元，卖出1713.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嘅国瑞路左转去和宜合道方向，近住新丰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左转去国瑞路挤塞，车龙接近大窝口港铁站。重复多次咧，就系葵涌嘅国瑞路左转去和宜合道方向，近住新丰中心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咁主要影响到咧就系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左转去国瑞路嗰段咧。车龙是接近大窝口港铁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排到去龙盘苑。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陈开儿去咗巴黎，揾到品牌总部负责人安东尼，展出自己对盛装嘅理想同未来商业改革方案。安东尼更加跟佢到中国见新买家。萧红雪接到项霆锋电话，话总部对盛装嘅人士会有重大调整。究竟陈开儿提出乜嘢新方案，令总部支持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2022年7月18日，新增3486宗确诊，多4宗死亡个案。 消费券收到约30000个复检申请，陈茂波称会以宽松态度处理。 警方去年录得19000多宗骗案，超过70%与网上骗案有关。 中欧高层将于周二举行网上会议，讨论粮食及能源等问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同大家讲下有关于一个交通嘅议题。寻日开始咧，的士咧就落期咧，就加3蚊。市区的士咧就去到起标27蚊啊，新界的士就起标23.5，大屿山的士起标22蚊。另外咧系落标之后啦，即系短途嚟讲咧，就系、是、每跳亦都系加咗2毫子嘅。咁市区的士嚟讲就系每跳加到去9.5，如果長途嚟講咧，就係、是、每跳加到3啊。市區的士嚟講，你自己點睇咧？1872311，會唔會你都搭開的士？有時都留意到近尋日開始啊，就加價，有冇都留意到成個即係加幅咧？或者會唔會都影響你搭的士嘅次數啊？會唔會搭少啲等等咧？咁會唔會你自己又係一啲的士司機嚟嘅？今次加咗價之後，無論係落期定係每次跳標加價啦，會唔會都影響到啲生意咧？你自己觀察到嘅情況係點，或者預計之後會係點咧？1872311，電話旁邊咧就有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龍分會副主任杜新堂，早晨。 早晨，萧主席。 你好，杜新堂。头先讲到啦，寻日开始加价，起标加3蚊，市区落期就加到27蚊。你自己见到加价之后，成个的士业界个生意有冇一啲即时嘅影响 咧？我相信就冇呢个即时嘅影响嘅，因为第一，即系除咗琴日啦，琴日因为礼拜咧就比较系少啲人搭咧，好可能就比较少咗嘅。即系如果以今日而论咧，就所影响咧就唔系咁大。咁起碼都仲仍然有乘客，即係會坐車會乘。咁當然啦，就會比平時嘅禮拜一咧，就係、是、少咗啲客量啦。不過就少嘅，就好輕微嘅啫。咁由於今次嘅加幅唔係話好似以往咁嚴重嘅關係咧，即係咁重咧，咁希望市民喺呢方面嘅時候咧，都能夠諒解我哋呢個行業。 主要是觉得个幅度加得不是很多，所以啲市民都未必好大反应或者转一个搭的士嘅习惯咁，系咪？ 系啦，就比较会少啲。当然啦，由于呢一两日就未必能够反映得到出嚟嘅，我相信起码多几日啦。因为加幅我哋都计过嗰条数，就算你加极都系最多就11%到嘅啫。咁但系围起上嚟都系大约加几蚊，除非你嘅路程远嗰头咧，先多10多蚊嘅啫。 点解反而系隔几日先出现呢啲影响？唔系即时大家哇见到加咗，反而个反应会快啲嘅咩？点解隔几日先出现咧呢啲影响？ 因为今次嘅加幅比呢个通胀嘅低咗好多啦，咁所以市民喺呢方面都应该系都可以接受嘅啦，即系能够讲声嘅可以接受嘅。咁变咗就影响就唔系话影响大，但系迟啲咁多，知唔知咧？唔知，因为我哋有两个噶嘛，一个就系呢个疫情嘅问题。究竟是怎样呢？第二个就是说所谓的市民的负担能力，当然市民的负担能力都好，他们有时需要赶时间都会搭，但由于不是说加得太多，他们某程度上都可以叫做接受一下的。 剛才你提到話啲客就未必話即係太大反應啦，都應該會照答啦，即時嚟講咁。咁、嗯、對於司機嚟講，係咪即係話啊啲客又差唔多，又加咗價，所以你哋嘅收入方面都會係多咗，或者幫補到幾多咧？又每日 啊冇幾多嘅啫，根本就頭先所講到咧，就算你一千蚊，即係你營業去到一千蚊，都係多過啊百零二百蚊。咁我哋多咗幾多咧？唔係多好多嘅啫。但係如果我哋少翻兩三支旗，如果少兩三支旗咧，按照如果27蚊咧，三支旗嘅，咁啊三七廿一，三如六係嘛，都已經唔計就80蚊啦。所以我哋喺呢度咧，亦都係話希望嗰啲司機喺呢方面嘅時候咧，就最好係做翻自己應該要做嘅嘢，就話比較係禮貌啲啦，即係希望能夠吸引翻啲乘客搭翻我哋嘅車啦。 嗯，有冇見到話啲車主加租啊？ 暫時就未有反應，因為最主要車主今次咧就都知道司機呢輪都已經唔係為叫認真揾得到食。有當然啦，通常喺呢個七八月啦，就我哋嘅的士嘅旺季嚟嘅，所以嘅叫反應咧，未必一定可以即時反應得出嚟。咁既然車主能夠喺呢方面諒解咗我哋嘅司機嘅咧。就亦都唔希望佢哋咁快就加我哋嘅車租。 你估計幾時會加呢？同埋因為我見有啲車主譬如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接受訪問都話，加價之後司機可能每更咧都可以賺多大概百五蚊到，就話商會咧都會研究加價之後實際情況，唔排除緩衝期過後每更的士車租加50蚊。點睇呢個幅度呢？佢話預你哋加價之後多賺百五蚊，又係唔係大概呢個預算呢？你哋都？ 剛才你都講咗啦，每間嘅月都話百零二百蚊啊嘛，多百零二百蚊，如果佢話要加嘅，咁我哋都冇辦法噶，我哋唔能最多就唔做，因為佢加得太過犀利嗰度，以及我哋真係揾唔到食嘅，唯有就係唔做咯。咁但係如果你話點解話呢個緩衝期亦都希望唔好話咁快就即時加我哋嘅司機嘅車租，等佢哋叫做揾翻多啲，咁而家多極都係。都是那百零二蚊，大家都看得到，今次由於加幅的溫和的關係，就變了很多司機都仍然照開工照剩，即是沒什麼分別。 加去說加車租，譬如你多百幾二百蚊，加車租就五十蚊，這個幅度可不可以接受呢？ 五十蚊我不知道它是一間車租計還是一日車租計， 每間咯， 每間加五十蚊我相信都幾多下的了。如果你每一間加五十蚊，咁我哋話雖然話多咗百零二百蚊啫，但係我哋成日所講嘅就話，如果有生意嘅，我哋就唔怕加車租。但係我哋嘅生意能唔能 cover 得到咧？最主要當乘客認為貴啦，我唔鬥啦。頭先亦都講到啦，當我哋好似或者少三支旗啫，三支旗已經幾廿蚊噶啦。嗱，所以喺呢方面嘅時候咧，亦都希望車主呢方面咧。即系留一留意一下啦。 OK， 你哋加价之后怕唔怕啲网约车佢哋竞争力反而又大啲咧？ 一定嘅，好似话斋，你冇办法噶。你网约车由于你运输署喺呢方面嘅时候点样监管，警方喺呢方面嘅时候点样执法，到而家为止两方面都未人搞得掂。 OK， 好。好啊，唔该晒杜新堂，同你倾到呢度。杜新堂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分会副主任嚟嘅。不过见到有啲报道都提到话，网约车平台咧，寻日起亦都系加价嘅，即系最终系咪真系有对于的士方面嗰个嘅影响或者竞争方面有唔同到咧？咁啊都要再睇啦吓。另外一个嘅交通议题想同大家讲嘅就系有关而家咧搭一啲公共小巴啦，只要系有装安全带咧，其实乘客咧系根据法例咧系需要系佩戴嘅咁。见到运输署就话正研究喺公共小巴安全带加装一啲感应器，如果乘客咧系冇戴好咧，就会发出一啲声响啦。咁，运输署署长罗淑佩都提到话，冇戴好安全带嘅话咧，就系呢个感应咧就会有啲声，亦都会有图表。咁大家喺车上面都会睇到边个冇戴啊。咁一戴翻咧就会即刻系冇翻嗰个声嘅。系咪真系可以有效地令到乘客上小巴搭小巴嗰阵咧系会戴安全带咧？个帮助有几大咧？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公共小型巴士总商会主席林志强，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萧生。 好，林志强同我哋倾之前咧，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关于呢一个公共小巴安全带，如果装个感应器，你自己同唔同意咧？觉得有冇用咧？咁1872311，林志强点睇而家即系搭小巴嘅乘客啦，戴安全带嘅情况，系普遍嚟讲戴唔戴噶？你自己观察到？ 长途车咧就大部分都戴嘅安全带，就有啲短途可能一两个。 戴口罩落車咧，就有部分乘客都唔會戴嘅。如果你而家戴安全帶咧，有個法例咧，你唔戴安全帶有個罰則噶嘛。如果你裝個感應器喺度，有咩作用先？佢如果唔攔個安全帶，個感應器會響，係同乘客同乘客之間會有一個爭執。司機因為個司機咧就同個乘客有爭執咧，佢司機咧佢最多講一聲至兩聲嘅啫。喂，你攔冇安全帶啊？唔係我感應器會響啊咁樣就講咗就算數，因為個司機咧一日做咁多轉，佢都驚人嚟尋仇嘅。我哋開會咧，運輸處同我哋開過一次會，我哋小巴業界咧就問佢，我就問過佢，你嗰個感應器賣幾多錢？佢話唔知啊，裝咗壞咗，整幾多錢唔知。咁樣如果個感應器壞咗，我哋開唔開得車唔知。咁我哋點樣會同你做呢樣事幹先？因為你用咗個客運營業證個壓力落嚟我哋小巴業界度嘛。咁你下下都係用我哋小巴業界嚟做白老鼠，我覺得對我哋小巴業界係好唔公道囉。 嗱，即係除咗話頭先話錢呀、啊、壞咗嗰啲點處理又未知呀，但係講返如果真係話研究咗一個感應器喺個安全帶嗰度，係咪真係啲乘客即係一定要小巴司機出聲先得咧？咁會唔會尷尬咧？即係反而有個聲喺度，佢哋哎呀，我自己唔攬。 梗係尷尬啦！我唔攬就會響，隔離攬咗唔響，佢隔離嗰個會同佢嘈噶嘛？成咪點解你唔攬啊？咁你咪加強執法咯！你有安全帶執法就抄牌，抄到佢嘅咪罰則咯。你有個感應器係多餘嘅啫，你研發個感應器嚟做咩先？ 你會唔會係頭先你講嗰個情況？會唔會頭先你講嘅情況就係、是、啊，見到隔離嗰個戴咗唔響喎，佢自己響喎，咁我就會戴翻，就有一個咁嘅作用喺度，咪變到令到啲乘客可以戴。 香港嘅市民邊度有啊？只有嗌交，乘客同乘客嗌交，阻到我哋啲車運作添。你乘客同乘客嗌交，我覺得你要同我哋開多啲會，話俾我哋聽呢嚿嘢值幾多錢。因为我哋唔知呢嚿嘢值几多钱啊嘛，将来我哋出新车要俾呢嚿钱落去做啊嘛，唔系话你政府有资助，有政府资助，资助几钱呢？大家都唔知噶嘛，呢嚿嘢几多钱，大家都唔知噶嘛。我觉得呢嚿嘢系冇作用嘅。你唔攬安全带就系罚噶啦，你咪加强去执法咯。咁咪最好噶啦。 林志强，我都想问，而家法例上如果你有装安全带嘅公共小巴，就啲乘客一定要带啦。咁如果唔带嘅时候，一般嚟讲，司机劝唔劝得掂，或者系咪真系劝唔掂，要赶个乘客落车，系咪要做到咁嘅？通常 嗱，冇嘅，因为司机咧就系冇个责任，只有话俾个乘客听嘅啫。如果个乘客唔攬安全带咧，我话咗之后咧，如果你话要赶个乘客走咧。就冇可能嘅，我哋司機唔能夠有個執法，我哋唔係執法者啊嘛，點能夠講個乘客就可能係擾攘咗成車乘客咧，會耐咗開車，啊，睇下個乘客落唔落車啦。如果個乘客唔落車嘅，我哋司機都要開車噶，唔係影響其他乘客噶嘛。 頭先提到好多次執法嘅情況，有冇見到執法嘅行動或者密度如何咧？ 係執法者去執法咯。多啲去執法咯，佢而家有陣時都喺條街度截噶，截到咪抄牌咯，好多都有噶。你而家整個感應器冇作用噶喎，佢如果唔攬安全帶，唔用你個感應器都係冇用噶嘛。你咪只有去執法，加強去執法，咪見到咪抄牌咯。你冇攬安全帶咪抄牌咯。你多個感應器有咩作用啫？我覺得冇作用噶。 但如果 你又話唔到俾我哋聽。几多钱坏咗系咪架车唔开得？你答复唔到我哋啲业界。我觉得你成日都系用我哋啲小巴业界嚟做白老鼠。 你即系而家未知几多钱啦，日后佢可能讲咗成个即系要装要几多钱，要装嘅时候，你哋系咪业界都担心要又负担多一笔咧？又 梗系啦，钱嚟噶嘛，梗系负担噶嘛。你睇下我嚿钱几多？如果真系有真系需要嘅。而家好多我哋紅巴綠巴都係咁樣，好多都反對佢，唔話同佢裝㗎。 咁佢而家係壓落嚟咧，就係客運營業證嚟做啊嘛。你唔做呢個嘢啊，客運營業證係出唔到牌啊嘛。我哋，咁你嚇嚇都話以我哋出聲，我哋點出聲啊？你壓落嚟嘅，我哋只有成就成飯嘅啫，唔係我哋出唔到牌做啊嘛。咁你要都要詳細話俾佢聽，我嚿嘢幾多錢，同埋賣咗點樣做法，我哋司機點樣？帮啲乘客解释呢嚿嘢系点样做法，咁我哋都要嘛，你加强执法冇问题噶，有安全带喺度啦嘛，多嚿感应器有咩问题啫？我觉得有嗰个感应器就系多余嘅。 如果要装个感应器，钱嗰度而家未知点啦。你预计几多钱？你哋可以承担到，或者希望政府承担几多嘅资助额咧？如果真系要装， 而家佢自己话研发，我嚿嘢都好多钱，佢自己都唔知几多钱，我哋点答复你话几多钱？我哋同啲業界開口話，我哋承擔幾多錢啫？冇可能噶嘛！我哋唔能夠話同啲業界講話承擔幾多錢噶嘛。咁啊，佢掟咗出嚟幾多錢，我哋啲業界再開會講咯。 之前係咪試過運輸署話，好似係咪前年九月都試過喺一啲綠色專線小巴度做一啲提示裝置啊？ 唔係啲舊嘢，應該就係、是、又唔係呢個感應器。我又未听过话喺呢绿色小巴，我问过好多行家，好多专线都冇人答复我话佢哋装过。 O、okay, K， 不过根据 因为我个会都系有红巴有绿巴噶嘛，我唔系净系红巴噶嘛，我会我红绿巴都有噶嘛。 不过根据资料就话个装置咧就会喺乘客入座之后啦，如果冇戴上安全带，就会有个红灯同埋有个发声提示。不过阿林志强就话冇听过呢个计划嘅咁。 这个计划他不跟我们开过一次会 总之当时根据资料就说有个这样的试验，不过你们 就不知道了。整体来说你觉得对于装了感应器你就不同意，但是对于司机即是驾车来说会不会有机会有些影响呢？都会 有影响啦，如果他有个如果是有个显示屏在这里的话，哪个未装的司机会叫他装的嘛。如果你叫个司机分心咗去嗰度去揸車嘅道路安全都有問題啦。 Okay, 如果佢個司機都唔係執法者啊嘛，佢裝攬唔攬安全帶，個司機係冇責任噶。你個感應器佢都係冇責任噶嘛。我哋開會佢話係冇責任噶嘛。只有話俾佢聽，喂，你冇裝安全帶同埋個感應器啫嘛。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強。林志強是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主席，你自己又點睇呢一個研究係咪可以喺啲公共小巴嗰度裝安全帶啊嘅感應器咧？安全帶嘅感應器咧，如果你冇攬安全帶就會發聲等等咧。1872311電話旁邊有何女士嘅，早晨。 係早晨啊，主持人。 你好，請講。 我想回應翻咧，阿孔凡毅同埋阿袁國勇嗰四位專家講嘅所謂嘅混合免疫，我覺得係適應人道嘅。 你點解咁講？ 生命係生命咯。嗱，我自己本身啦，我自己60几岁，我就身體好差嘅。所以我都自己做好曬，我打曬三針啦。我亦都極少出街，我係冇出街用錢嘅，我做好手好曬。街成日都見到人哋唔戴口罩啊，各樣嘅嘢，咁我冇辦法啦，我自己做自己嘅。但你而家係鼓吹啲人，仲更加話，要點啊？又唔做圍封，又學校又 建議啦，有個咁嘅建議啦。 即其實佢係推行呢個混合免疫，即係如果你每個人都惹嘢啦，夏天你惹嘢，你又咩？喂，生命唔知噶，我咁虛弱，我做乜做我會死噶？为什么不会尊重生命呢？还有就算你70、80那些或者住在安老院，每个人都有父母有家里有老人家，生命就是生命，应该要尊重生命，不会这个社会不应该变得那么冷酷，是吗？能够为什么不跟大陆，为什么不跟澳门，为什么你要 跟其他国家，跟新加坡各样的东西，我觉得你要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那么珍贵，是吗？你不应该喂边个保证啊？如果我中咗，我会唔会重症？我都唔知，因为我都有一长期病患。 OK， 好啊，唔该晒何女士，讲到佢就唔系好认同呢一个混合免疫嘅情况。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近日我将黄新迪先生所有嘅作品都摆喺书台上，我对自己话呢一个月。 我叫他做新笛月，我要重温他所写的日记、他的诗、他的评论、他的散文和他的传记。这些书集结了王新笛一生的文艺作品，能够拥有这些书是我们做读者的福气来的。新笛的传记《新笛传》，他的副题是《智慧是用水写成的》，作者是王新笛的女儿王圣诗。这本书记录了这位诗人的一生和他所有的作品。王圣诗在里面说， 追寻他的诗歌创作踪迹为主线，尽可能搜集查阅文献资料，表达时代的氛围，勾画他与同时代的人的交往，展现创作的背景。 这本书就这样俾我哋可以细阅诗人嘅一生啊！ 《新笛传》雕得邵燕祥写序，最终提到两位诗人走过嘅道路，一个系汉元诗人之一嘅何其芳，另一位就系王新笛。追问点示咗人生道路嘅不同，导致诗歌才华各有不同嘅发展。他慨叹何其芳在那个时代太投入政治批判行列，因而遗失了早期天生丽质的诗作。邵燕祥序文之中将新笛和其芳相提并论，就时代的氛围和空间点出了决定性的因素。 邵燕祥的序文娓娓细论，另有一首短诗是邵先生为新笛而作的，题目就是叫做《在边缘》。他写明是劝给边缘，特别暗示新笛的为人，他是不爱在中心，选择在边缘。邵先生在他的诗中很坦率地讲明，他说政治是中心，你选择文学，枪光是中心，你要不干，意识形态斗争是中心，你引向啤酒花花圃的边缘。没错，一个人在政治的中心抑或在政治外的边缘呢，就决定了他的一生各有不同的后果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新笛传》，作者王圣诗，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不同国籍的厨师在这里尽展所长，将他们自己国家的特色透过餐厅以及食物和食客进行一场文化交流。 就等我们走入一个个特色餐厅的厨房，学习怎样烹调他们家乡的菜式，认识他们的地方文化，了解他们怎样融入香港这个多元文化的社区。 电视节目 《未知天下》，共用厨房， 今日下午6:30， 港台电视31。 港台体坛123特别呈现，我要多谢你回归25载体育人啊！ 今个星期邀请到建习骑师学校校长陈念慈， 主持梁礼勤、叶允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30到6:00，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